永恒的魅力，现在听到的是我们为大家送来的第一段串烧。其实呢，在今天也是在这一周呢，有特别的奖品要送给大家的。激情夏日，用音乐玩起来。7月6号到8号，北京国际音乐生活展，给你全新的音乐体验，百余种顶级的乐器品牌等你现场挑选，更有电音大咖齐坐镇，而且乐坛前辈近距离的交流，就像音乐恋上了生活，听现场玩音乐，买好货，惊喜乐不停。那关于详情呢，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乐动北京。那我们为大家准备的奖品是什么呢？就是由北京国际音乐生活展提供的价值50元的展会门票。7月6号到8号是在老国展北京国际音乐生活展，百余乐器还有生活精品品牌一网打尽，所以呢在这里听音乐听现场玩音乐，选好货就在 Music Live Show。 那其实呢在我们的乐团呢也是在这几天的时候会有一个现场的演出和大家一起来分享，那里面呢就会有我们在艺术大赛，也是我们的广播之声艺术大赛当中，在初赛当中获得了很好成绩的小朋友们为大家做的一场现场的演出。具体的一些活动的内容呢，我们现在已经发送到各个群里面了，像会一会一群，会一会二群，还有我们的黑胶集市。没有在这几个群里的朋友呢，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就是北京广播之声，来这里填一下您的信息，就可以有机会获得我们为你送出的门票了。那特别要在这里告诉大家的是，我们广播之声演出呢是在2018年的7月7号的上午10点到11点半，这样的时间呢是我们的小朋友为大家带来的一场精彩精心准备的音乐会。那天呢我也会在现场为大家做一个主持，当然了也可以和我们的好朋友进行这样乐器的交流。我们现场还为大家准备了一些小礼物，所以也特别期待大家，所以有兴趣的朋友呢可以填写我们的报名方式，都已经发送到各个群里面了，可以关注一下。

7月15号，峨眉月将来到水星东大距发生的天区，和水星、金星形成双星伴月。7月28号凌晨，则将迎来一次月全食。本次月全食恰逢今年的最小满月，发生期间月球正位于远地点附近。后半夜，我国西部和西南部可以看到全过程。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把偶然固定，就是宣布某种永恒。搭乘时光机，回到记忆中的某一点。音乐永恒，时间永恒，永恒的美丽。 永恒的魅力，今天是我们的串烧时间。那在聆听美妙音乐最最经典段落之前呢，要告诉大家，最近几天呢，我们会为大家带来奖品的。那这个奖品呢，就是由北京国际音乐生活展提供的价值50元的展会门票。7月6号到8号，在老国展北京国际音乐生活展，百乐器还有生活精选的这样的品牌会一网打尽。所以呢，在那里听现场玩音乐，选好货，就在北京国际音乐生活展。当然呢，在这里也特别要告诉大家，就是7月7号的上午10点到11点30分，我们广播之声也是我们的全国艺术大赛，在初赛当中获得非常好成绩的选手们将会为我们带来一场现场的音乐会。所以各位好朋友，我刚才也特别的确认了一下，就是现场呢会有40张椅子，这是带座位的。如果说想看这场音乐会并且想坐着来聆听的话，可能要提早到场了。那我们也在现场等待你的到来。好了，继续来聆听吧。今天和你一起来分享的这些串烧其实都是蛮轻松的。我是王卓，欢迎你回到第二时段。 Thank you.